动不动就红线。 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敏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郁敏踩场。今天是2022年的12月29日，现在是晚上10:02。还有两天就这个2023年就来临了。就新的一年，当然我们都是善种善土，希望就一元浮始，万象更新。这个就是叫善种善土，这个是主观意愿来的。Okay?咁但係呢，回顾去年一年啊，即係我哋就会喺听日啊呢一、這个听日同埋后日，即係10月30日同31号呢，就大事回顾啊。咁啊，香港又好，台湾又好，中国又好啊，国际又好，咁我哋抽几件事出嚟即係回顾一下啊。咁希望呢即係可以温故知新啊。咁呢个就係听日踢爆嘅节目预告啊。咁希望大家可以，因为我哋呢几日就喺度整理緊啲资料啊，咁啊大事回顾，咁啊做新闻啊例㗎啦，各个台都有㗎啦嘛，我哋嗰种又唔同嘅，係咪？因为我哋有分析有评论㗎嘛，係咪？唔係齋係報道㗎嘛。嗱，今日就梗係要讲呢、這个即係、就是、中国即係、就是、恢复全面通关，即係冇入境限制，冇出境限制，哇，个个来去自如。咁但係呢嗰、那个病毒呢，或者个疫症呢，就喂个即係阳了嘅人数就越嚟越多，係咪？咁喺呢一个即係其实26号啦 ,12 月26号即係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喺10月26号呢就已经宣布呢，将呢一个所谓新冠肺炎先改名先啊，改名不如就咁改即係就咁改肺炎咁咪得囉，或者肺炎最新嘅肺炎之类咪得囉，改个仲简单嘅名仲好啦，求求其其啦，係咪？咁你都要想人哋觉得嗰个唔系肺炎嚟嘅，唔系呢一个所谓以前个名叫武汉肺炎，后来呢就约定俗成之后就变咗新冠，即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家呢个系新嘅名呢，咁嘅近時係新冠肺炎，係嘛？咁呢個世衛定咗個名嚟嘅，咁樣全世界都用啦。咁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好頑固嘅，基於政治立場，死都要叫佢武漢肺炎，武漢肺炎㗎啦，係嘛？譬如台灣有啲人都係㗎，一路都武漢肺炎。政府啊，最初期嘅時候全部都用武漢肺炎呢四個字嘅。咁而家咧，呢個即係衛福部全部都係用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新冠肺炎，就唔係用武漢肺炎㗎啦。咁其实我哋成日讲个文字咧，语言文字系约定俗成，约不定就俗不成，系嘛？大家都系咁样叫嘅就 O K 噶啦，系嘛？咁但系叫佢做武汉肺炎，因为佢发源地系武汉咁解啫，系咪？咁你又觉得咁样系即系歧视你啊，或者侮辱你啊？咁德国麻疹系咪侮辱德国啊？系咪先？即系呢个讲唔通嘅。但系啲中国人嗰种玻璃心就系咁样噶啦嘛，系咪？所以你睇到成个即系中国人嗰种思维方式。无论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都系嘅，差唔多嘅，其实系咪？所以同文同种，连个思维方式都一样嘅。咁本嚟如果你系接受文明嘅教育，你一个民主社会度长大嘅人，就唔应该有嗰种咁嘅中国式思维啊。嗱，呢个中国式思维系讲嗰啲唔好嗰啲咧，梗系系嘛？即系中国式思维，你传统文化咁都有啲好嘅，系嘛？咁但系我哋讲嗰啲系唔好嗰啲，或者大家常见嗰啲。好啦，你而家将个新冠肺炎改名咁啊点啫，系嘛？咁依然喂啲专家都会睇，喂系咩病毒啊？而家个新嘅变种病毒叫奥乜鬼嘢嗰个叫做好鬼个名，即系照译过嚟嘅啫，系嘛？呢个 BF 5.BF 7啊，嗰个系系嘛？ 咁呢一個即係而家喺個北京即係廣泛傳播嘅呢個最新變種個 Omicron 嘅病毒咧，即係而家有一個新嘅所謂即係由呢一個 BA 五就變成而家 BF 七，咁都係屬於 Omicron 嘅，係咪？咁呢個咧就而家就正在喺中國大陸試藥。嗱，講翻。即係中國嗰、那個即係最新嘅呢個防控疫情嘅政策，喺一月八號開始就不再對感染者進行隔離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觸者，又不再劃定高低風險區。喂，你淨係睇我哋而家即係呢個紅字呢個部分，呢幾個最新嘅做法，呢、這個唔係躺平係咩啊？呢、這個唔係與病毒共存係咩啊？請問啊？嗰、那個清零係冇咗啦，好明顯呢、這個係咪啊？咁你話呢個係咪與病毒共存咧？呢、這個係咪盧寵茂講嘅與病毒共存，就等於共赴黃泉咧？由一月八號先開始，明年嘅一月八號開始，即係十日之後，不再對感染者進行隔離措施。之前話封控一個小區都講緊幾個月唔落得街嘅，喺屋企屈都屈死你係咪？飯都冇得食係咪？有啲真係飯都冇得食㗎。跳楼嘅多过病死，系咪？即系咁样嘅嗰阵时系强制性隔离，嗰种隔离系好恐怖嘅。大家有朋友喺中国大陆就好清楚噶啦，系咪？即系我上海有一集朋友喺度嘅，个个喺度吐苦水，咁啊，嗰段时间唔知几凄凉。嗱，有一个台湾好出名嘅艺人喺大陆捞揾咗好多钱嘅李立群，我都好欣赏佢嘅。佢做相声，做脱，即系呢个所谓。即係我哋香港叫做 stand up 啊，棟篤笑啊嘛，做相聲單口相聲又做過，係咪？兩三個人一起組又做過，演話劇又非常之出色，亦都係一個好優秀嘅演員。大家如果有印象，記得有一部麥當雄監製同埋佢細佬做導演嘅叫《黑金》，梁家輝做男主角嗰部戲啊，梁家輝、劉德華啊嗰部。佢喺入面做一個即係國民黨嘅高官，嗰、那個角色真係做得非常之好。OK， 呢個就係李立群。佢喺上海困住喺度嘅時候，日日即係出片啊！你明唔明？結果即係追隨嘅粉絲係數以百萬計嘅，諗住走翻嚟台灣，係咪？咁嚟翻台灣之後就兩面不討好啦，係咪？啊，咁啊到最後就話我自己係即係支持呢個一個中國，咁啊要表態，係咪？咁佢嗰陣時咧，係睇佢出嗰啲片，你知道好凄慘噶啦。喂，而家係不再隔強制隔離喎，你染咗病都冇，即係今日同台灣一樣，係嘛？你而家台灣，如果你確診又唔使上報，係嘛？你喺屋企幾日就得噶啦。喂，你又唔使上報，你喺屋企都冇人知啦，大佬，係咪？有冇人監視你嘅？最初要追蹤你嘅大佬，你個手提電話，譬如我哋試過喺呢度隔離兩個禮拜。喂，日日问候你，大佬打电话嚟，啱唔啱？冇呢一个隔离措施，又唔会判定咩密切接触者。以前啊，要追踪，系咪？以前啊，惨到咩咧？个仔两三岁啊，你都要俾佢单独隔离啊，都试过啊，好不人道都试过，你明唔明啊？咁然后咧，跟住另外就系呢一个对于入境人士同货物又不再采取入境隔离同埋核酸检测等措施。有阵时连啲货柜船都去唔到啊！大佬，如果染到有病毒，系咪惨到咁嘅？咪咁点解忽然间会变得咁快咧？喂，呢、這个二十大都系十月下旬开嘅，系咪？嗰阵时仲细神劈怨喺个二十大报告讲得好清楚，系咪？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喂，呢种变化即系你大家点可以喂？點適應得到呢？當然有好多人就好開心啦，係咪先？係嘛？由堅持動態清零到全面躺平，喂，短短其實嚴格嚟講，短短真係十幾廿日嘅事嘅啫，大佬係嘛？喺二十大嘅時候就堅持呢個動態清零啊，不動搖，又打咩人民戰爭又總體戰又阻擊戰係嘛？咁而家系咪即系话你得到成功咧？唔系，嗰个确诊人数系不断上升，系爆疫噶。而家系嘛？咁但反因为你话你如果因为哦，你嗰个抗疫嘅人民战争得到胜利，喂令到喂 个疫情即系开始和缓嘅话，系嘛？咁你开放咁啊，顺理成章啊！你而家唔系，而家系最即系爆到七彩嘅时候，你走嚟开放啊嘛，系咪？咁所以即系你睇到二十大之后嗰、那个确诊人数系急剧上升噶嘛，系咪？咁跟住就整个十条新十条又二十条，咁搞一大堆呢啲嘢。咁而家最新呢个就系头先讲嗰个啦，系嘛？不再隔离啦，又冇检测啦，乜都唔使啦，而家就系系嘛？又唔使打针啦，系咪？咁但系呢一种所谓坚持动态清零，都全面躺平与病毒共存，都系事出突然，大家睇唔到任何迹象嘅。咁你其他啲国家见到你中国咁样，咁佢就会谂翻你三年前嗰个惨痛嘅教训，系嘛？喺呢个武汉肺炎爆发嘅初期，系嘛？喂，嗰、那个消息又受即系好多系隐瞒咗好多，即系嗰个病毒嘅情况，个发展嘅情况，你系隐瞒咗嘅，系嘛？世卫咧又喺度帮你中国，系嘛？嗰阵时湖北同武汉封城，大家记得噶啦，系咪？但系啲人又可以出国噶，咁所以美国佬始终认为就系你喂你喺播毒嘅，系嘛？所以拜登咪整咗个调查嘅，后来不了了之啦，系嘛？咁即系大家其实就即系全世界，即系呢几年俾呢个病毒嘅嗰个所谓，即系受呢个病毒所害，受呢个疫情所害，喂啲经济影响真系非常之大嘅，大家都好清楚，民生经济都受到严重嘅冲击，系嘛？三年几前嘅教训，大家即系记忆犹新。话你而家全面恢复呢个出入境，系嘛？又冇隔离措施，又唔使检测，咁即系点啊？咁所以咧，即系其他即系所有即系而家虽然已经开放咗嘅一啲国家，即系针对呢个疫情已经系即系解除封控好耐啦。其实一早都系嘛，咁佢哋对于而家中国呢个最新嘅防控疫情嘅政策啊，呢个躺平政策咧，佢哋系有忧虑嘅啊。咁所以纷纷咧就作出一啲，即係對中國入境旅客嘅一啲限制，係嘛？以前係冇嘅，譬如我舉例，日本原本解曬封，然後俾你啲人入嚟，係嘛？咁但係唔係12月30日開始，由中國香港、澳門去日本嘅航班，只可以使用羽田、成田、名古屋嘅中部同埋大阪、關西四個機場，係嘛？咁其他啲機場係唔可以去嘅。系嘛？咁所以有啲香港人系嘛，佢准备要去即系日本旅行，买咗机票系嘛，订咗酒店嗰啲系嘛。如果佢去嘅系即系其他嘅地方，好似北海道，有啲机场咧就唔去得嘅，佢只可以四个机场，其他嗰啲去唔到啦。北海道嘅札幌，咁啊，同埋呢个九州嘅福冈啊。沖繩嘅喇叭機場啊，咁樣咁，所以有啲人喂，你譬如話由呢、這個好多人都中意去沖繩嘅，係咪？咁啊近啊嘛，譬如你台灣去沖繩個零鐘頭，喺香港去沖繩兩個零鐘頭嘅啫嘛，係咪？咁比去東京係要近啲噶嘛？咁啊喂，多數都坐嗰啲香港航空啊，仲啲廉航噶嘛，啲班機好密噶，係咪？去幾日咁食下嘢啊，玩下好開心噶，係咪？我2020年喺呢个疫情初起嘅时候，系嘛喺冲绳乜都冇噶，系嘛咁，但系我哋去买口罩嗰阵时候就去，你咪喺日本，咁好多人去噶嘛。好啦，而家你去唔到冲绳，你香港飞，你香港你飞唔到去，系嘛？咁但系而家咧就做咗一啲调节啊，即系早几日嗰个讲法咧就系、除咗个四个机场，你全部唔去得，系嘛？香港咪當然講香港人係最大鑊啦，係咪？你大陸冇得講啊，你心甘命抵啦，係咪？咁你開即係你即係冇限制咁俾佢出境，咁佢梗係去旅行㗎啦，大佬屈咗幾年係嘛？有辦法消有能力消費嗰啲仲唔走咩？係咪？咁但係而家你香港嗰啲如果嚟去日本嘅，咁你就去唔到呢幾個地方㗎啦，係咪？咁啊搞到你咁吃咯，係咪？咁佢而家嘅做法咧就係話， 你可以使用呢几个机场，系嘛？咁就系话咧，你喺个即系喺个航班里边咧，冇嗰啲即系话有到访大陆记录嘅人，系嘛？即系冇去过内地噶啦，即系话你喺航班确认所有嘅乘客，譬如呢一班机啊，一个都冇去过大陆嘅，过去七人，唔净止系讲你大陆人啦，你系香港人，系嘛？你冇去过大陆嘅，咁你就可以去呢四个机场以外嘅其他机场啊，咁样咯。咁如果你喺大陆直飞，同埋七日内有去过大陆记录嘅人士，你就需要进行呢个检测。需要进行检测系指嗰四个机场 ，OK？ 唔系冇得，总之你大陆嘅你就要检测，去过大陆嘅你就做检测。好啦，美国，我记得我今年四月底去美国嘅时候咧，我哋上机嘅时候咧。就航空公司就要求你要打咗两剂疫苗 ，OK？ 咁你有个即系针纸系嘛，俾佢睇嘅啫，系嘛？但系我哋美国入境嘅时候，佢乜都唔会睇你嘅，系嘛？到我哋去加拿大嘅时候咧，又系填报一张 arrive ten 咁啊搞掂噶啦，系嘛？咁都系一啲基本嘅资料嚟嘅。咁而家一月五号开始。美國就規定自中國、香港和澳門入境兩歲以上的航空旅客咧，又要提交呢、這、一個即係PCR 嘅陰性證明啊，同埋即係染疫已經復原嘅健康證明。嗱、啊，呢、這個之前都有嘅喎，你明唔明啊？咁後屘就冇，同埋而家咧針對你中國、香港、澳門就要有。咁你澳香港澳門係咪俾中國擠塞啊？而家咁冇計噶啦！你而家一國兩制咩？你而家各一制噶嘛？你梗係要緊跟黨中央噶啦，大佬。跟住馬來西亞又係要48小時嘅 PCR 陰性證明係嘛？又要疫苗接種個劑數，即係接受5至10日嘅隔離檢疫，即係睇你究竟打咗幾多針係嘛？咁而家香港人。好开心啦！而家唔使打针啦，咁啊话喺度个个喺度即系啊！你睇我哋坚持到最后都系我哋赢，但系你去唔到马来西亚咯，系咪？好简单啫嘛。咁所以而家你香港开放，咁你究竟系好着数啊，定系唔着数咧？咁啊，大家谂啦。咁印度又系指定嚟自香港、中国啊，佢仲要加埋日本、南韩同埋泰国嘅国际旅客啊，即系印度仲严格，系咪？佢點解連南韓、日本同埋泰國都有咁嘅限制咧？係咪因為嗰度好多即係中國嘅旅客咧？喂，你有人轉機去咗嗰度，然後喺嗰度再去泰國咁去印度咁啊唔得，係咪咁咧？係咪？咁又係要 PCR。嗱呢種咁嘅做法咧，當然就即係中國梗係好唔高興㗎啦，係咪？咁即係點啊？係嘛？我而家大開中門，係嘛？你係嚟隔我，係嘛？你限制我，係嘛？限制啲人去，係嘛？咁冇計㗎，係嘛？即系大家谂翻起呢三年来受呢个疫情之苦，咁佢自不然又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噶啦，咁有乜计啊？所以咧就各国系吸收惨痛嘅教训，严阵以待。嗱呢种实施入境限制咧，就你可能有啲人认为呢个系排华啦，即系吓排拒中国人啦，咁佢都系被逼噶，大佬系嘛？学习近平话斋。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啊嘛，大佬，呢个系可以理解嘅。点解会咁样做啊嘛？因为你而家你种咁开放，即系我上次都讲路线图又冇，系嘛？又好似好仓促咁样，咁佢就人哋会惊噶嘛？系咪？呢个好正常嘅，呢个系好正常嘅反应嚟嘅。休息一阵。